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冬至，一早上起来就看到了"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等等这样的话。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特别的节气。我们中国人喜欢用那种非常热情腾腾的，或者说热气腾腾的美食，来给我们勾勒出一个专属于冬天的很特别的节日的氛围。在今天，你吃饺子了吗？当然，这是我身处北方的时候我的问话。在我们南方，在今天更多时候是吃汤圆儿，团团圆圆的。我记得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冬至这个节气要和家中的亲人一起欢度才有意思，冬至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一定要么就着饺子，要么就着汤圆儿，这样我们才会体会到一份团圆和幸福。所以我在想，如果冬至有声音，它应该是团圆的使者吧。所以不知道在各位眼里的冬至会是什么样子，今天除了吃饺子还能够做什么呢？

我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了漫天轻柔的雪花在舞蹈一样。我们好像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在期盼着这上天赐予的礼物呢？快点下雪吧。觉得这种被纯洁笼罩着周围的感觉特别的美好，对吗？这是音乐里的冬之歌，不知道在大家的眼当中，冬天的音乐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喜欢这一首吗？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地壳运动时火山温暖的容颜，比如剧烈摩擦后温度升高的铁轨，比如烈火燎原，比如灯塔覆灭后的海水。冬天时我尝试靠近温暖的事，比如积雪之下经年翻滚的热泉，比如两极之地永不熄灭的日光，比如爱和死亡，比如不顾一切地扑向你的胸膛，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这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寺庙焚炉中日夜不散的景象，比如油桶嬉戏时子弹穿膛的声响，比如日照金山，比如吐酒振翅时的乖张，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旅人，我敲碎着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除了吃饺子还可以做什么？各位现在如果有闲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叶林说，古人认为自冬日冬至起，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天地阳气开始逐渐增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 我敲碎着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 向着阳光。和你一样，我从早到现在已经看了无数张这样温暖人心的图片。最冷的冬至，最有温度的相伴。 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是的，冬天时我们都喜欢靠近温暖的事。这是来自独立音乐人苏宇阳，收录在他3年前的专辑当中。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他做过一些歌手，包括乐队的前运营助理，再到现在的独立音乐人。其实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轨迹，就是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去。 这首《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也是他邀请认识的撰稿人一同创作出了这样一首很美好的像散文诗一样的歌，对吧？很多人问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无限地接近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故事也正开始，还有很长不会结束，就像小杨同学经历的那样。今天冬至，但是好像并不是特别冷。我在挑选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想说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冬至的节气当中，各位可以就着饺子暖一杯茶。 我陪你度过了几个的春夏，曾跃然纸上的多少个情话，为了他偷偷的学会了吉他，想把他最喜欢的情话弹给他。我为你暖了一杯茶，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风再大也再黑都没有我啊。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啊，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 我的温柔是你专属的。这个城市当中，周一到周五午后的三点钟，这个声音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也很害怕走夜路啊，还让我杀死了我所有的害怕。我也是个普通的很普通的人啊，可我也想变成英雄保护他。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风再大也再黑总没有我啊。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啊，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 在冬天里，我们的节目就像是为你暖了一杯茶，提醒你来这里取取暖，润润嗓子，天黑之后别忘了尽快回到家，那里有等你回家的人。热茶的温度刚好是贴心的温度，茶暖身，人暖心。我的温柔是你专属的，很多人的深情是为我所心动的。比如从年初到现在一直辛苦了一年的场控 Hello December。 再问候一下哥大爷，他说冬至啊，除了吃饺子，今天就要开始多练了。那我不妨对你提出一个高要求好了，你可以不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公开你目前的体重，在一个小本上悄悄记下来，过年的时候再来告诉我你瘦了多少斤，好吧？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砸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别在风中徘徊，呜呼，天冷就回来。 今天所有回不去家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像窗边的小懒猫一样，他说除了吃饺子还可以听广播刷剧，去溜冰场嗨一下，晚上再吃个热腾腾的小火锅。 朋友瞎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天冷的时候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在冬至这一天，可能除了吃饺子之外，就是想家了吧。 听自己唱的歌，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猜我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他没回家，我仍然在等待。明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是的，天冷就回来。在这一个冬季当中，各位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得到你们和我一起合唱的歌曲，对吧？过不了多久，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隆重安排上我们在这个冬天特别的温暖季节，和大家一起来录制了一首属于我们节目的主题歌，2021年度的主题歌，我和我的祖国。知道吗，我昨天去录音棚里看望了一下我们那位天花板级的录音师，他已经在做后期了，非常棒。尤其是各位在最后那个段落里面的发挥特别好，特别真诚，特别坦率。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一件值得在2021年我们可以好好为自己鼓鼓掌的事儿。择日啊，择日我带给大家由我和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录制的一首作品。那么现在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广告里面待一会儿了，稍后见。

好听吧，这样的一首 Homesick， 来自英国歌手 Dua Lipa 和酷儿乐队的主唱 Chris Martin 共同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不要忘记，无论此刻你身在哪里，想问问你，在冬至这一天除了吃饺子还可以做什么，这是我们今日份的话题。 Homesick 意思呢就是乡愁，而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里的那个思念更像是对一个人的思念。这首歌简单到只有钢琴伴奏也是让人醉了，但是你会知道有非常棒的和声，对吗？所以敬请期待一下，在明年的节目当中我将会大力推出一批非常棒非常好听的和声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种方式经由人声传达到我们耳边的时候会发生一种什么奇妙的听觉享受。年末到了，思乡的季节也到了，如果没有打算回家的话，打算在什么时候开启呢？我知道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忠实的好朋友好先生已经回到了内蒙，在刚才广告时间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一首来自内蒙的我们安排好的歌，叫《永生不忘》，听到了马头琴的声音，我就很不自觉地想到了你。 飞雪翩翩，梅花舞清风，暖暖春意千门万户中，公子说年丰，相守夜色浓，门外一轮明月两小太匆匆。冬去春来，花谢花又开，不必感慨世界变太快，红颜容易老，痴情多难挨，不如一晌贪欢起舞共徘徊。嘿，与君再饮三两杯，嘿，人生难得几回醉，是神仙还是妖怪，让我将你的心门打开，笑看人生短短几十载，该哭的哭，该爱的爱，该去的去，该来的来，管你在天上或是人海，纷纷扰扰谁也逃不开，成佛一念成了海，解开心魔逍遥自在，东南西北风会吹过来。 我们常说冬至大如年，这样的音乐声当中，你是不是有感受到了呢？ 飞雪翩翩，梅花舞清风，暖暖春意，千门万户中。公子说年丰，相守夜色浓，门外一轮明月两小太匆匆。冬去春来，花谢花又开，不必感慨世界变太快。红颜容易老，痴情多难挨，不如一晌贪欢起舞共徘徊。 来自我们喜欢的好妹妹乐队为电影《小门神》打造的推广曲，就叫做《门》，好像推开了一扇中国的传统大门，好，迎面扑进来的是一阵中国风韵味的歌，很独特的嗓音，把那种人间和神界无缝链接到了一起，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会想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的环境，其实真的是在很多的改变，很多的那种风俗习惯也都在慢慢的消失，仪式也是被慢慢的简化掉，但是很多饱含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那种风俗依然在静静的流转着，比如门神，门神文化，也比如今天的冬至吃饺子，我们在长辈的不停的念叨当中，就一代一代的刻入到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冬至大过年，对吧？第22个节气了，是的，年快要尽了。这首歌有请郭采洁《暖手心》。 讲着话就凝望眼睛，流泪了就眺望繁星，等彼此靠近，走最远那条路回家是友谊，两个人散步像旅行，把生活恼人的事情都隔过瘾，心就会变很轻，为渴望的生命描绘场景，微笑就会扬起，当一个暖手心，浪漫牵引，走过的不如意心不变结冰。 郭采洁，可能很多朋友是跟我一样，是通过电影《小时代》认识她的。在电影当中，她把那个人物角色真的演的是活灵活现。 跟着一起去上帝， 九儿说，今天除了吃饺子还会思念大手拉我小手的童年。暖手心吧，谢谢郭采洁带来的这首很好听的暖手心，是那种有一点俏皮可爱有一点古灵精怪的少女风，是她擅长的。如果换成其他的风格，我还真是觉得似乎没有这首歌来的那么的把那种温暖治愈的感觉诠释的丝丝入扣的，你说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除了吃饺子还可以做什么。很多人讲到了在听到这首歌的感受，8192说，相拥在满天飞雪的冬季是回不去的青春。谈到了吃，嘟嘟说在炒糖色的时候烟雾缭绕，吓得我呀放碗了。1246说，除了吃饺子还可以做什么？那当然是酒了，必须来一杯。宝姐就回忆说，小时候买肉要票，鸡蛋也要，吃顿饺子就像过年一样。山外有山，今天还可以炖牛肉啊，炖羊肉啊，看来大家都是大厨哈，这么横的菜各位都会做。还有北京五号线发来了一张应该是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雪花的造型，晶莹剔透的它是我们心中的念念想，对吗？也问候一下陈氏大表哥，他说谢谢我们天花板级的草曼老师。没错，其实在电台当中有一个岗位特别的重要，能够把我们主持人调出最舒服的一种声音状态。大家知道吗？那天我们录音时用到的一只话筒大概是好几万，话筒虽好也要录音室来调哦。 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那是爱的人从为你哼唱过。我说青春很沉默， 信号，连阳光都很柔和，啦啦啦啦，他轻轻哼着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轻轻跟着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刚才的刚才，我想起那首歌，歌词那么长，我却一直都记得。他说你爱为唱而生不默，我来唱副歌。一个人的声音太单薄，他唱轻轻跟着和，连声音都充满表情和动作。我唱着歌，他安静地笑着，那旋律把时光都淹没。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那是 一首好听的民谣。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歌，来自民谣歌手陈小熊，这是我们不常听到的一位歌手哈。他之前是在英国过着他的博士生活，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一直也是一边上学一边在写歌唱歌的状态。这首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他创作的第一支歌，歌名就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这首歌他写给了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讲说着他的青春岁月，他珍贵的友谊和他最初的那种音乐梦想。可以说在他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音乐就是他的生活。你呢？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每天像吃饭一样必须要有的，还是说像健身一样必须不能落的呢？谢谢大家如此的对节目的看重。韦小薇说，大家有看在12月19号在贺兰山月亮的直播吗？我把属于我们的名字打在了公屏上，还记得起初绞尽脑汁的想小尾巴的名字吗？我们一起征集了很多个名字，当中有一个叫会友，但现在想想觉得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还是会遇见你最棒。不得不说大家的力量真的是无限大。在今天的好音乐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又想起来去到草原的景色了，那蓝天白云，那大风车，那广阔的草原，怎一个美姿了得。所以今天最后的这支歌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手戴佩妮的美好时光。谢谢大家和我共度的这一个小时。戴佩妮相比较他的同辈歌手来讲没有大红过，但是好像他一直没有停止唱歌停止创作。在他所有的歌当中，很多都是写的